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了涉及到房子的话题，这里面既有房屋的买卖，也有房屋的租赁。昨天跟大家介绍了一起涉及到这个房屋超租的案件，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买房，涉及到二手房的纠纷，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但是每起案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说密云法院最近所受理的涉及到二手房的一些案件。那么也希望这些案件的介绍能够给大家在购买二手房的过程当中提个醒儿，到底有哪些方面需要格外的来留心。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王静法官。王法官您好。 你好。 嗯，王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几起涉及到二手房买卖的纠纷哈。在二手房买卖纠纷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而且不同的环节都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桩二手房买卖的这个交易都会有问题，但是的确是很容易在不同的环节，因为签约的不谨慎呢，或者说是约定的不明确呀，或者说是双方的诉求产生了变化，房价产生了波动，都会引发一些二手房的纠纷。今天呢就请到王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密云法院在近期受理的二手房买卖纠纷当中都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哎，王法官，咱们一起一起的案件跟大家来讲起。 好的。我现在先介绍第一起案件啊。这第一起案件是这样的，田女士和雷先生是一对夫妻。05年3月的时候，田女士跟这个她的丈夫呢就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屋。这个房屋产权是登记在这个她丈夫雷先生的名下。这个16年年初的时候，雷先生将这个涉案房屋出卖给了一个刘女士，并跟刘女士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这个房子哈，是他们这夫妻俩买了之后一直是用来自住是吗？ 对，到17年11月份的时候，田女士将她丈夫和刘女士作为被告就诉到法院了。这个田女士就认为这个涉案房屋是他们夫妻俩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的，这个房屋应该属于她和她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她丈夫呢没有经过她同意就擅自处分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严重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所以把她丈夫和这个买房人一起诉到了咱们法院。 像这类案件有一段时间挺常见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夫妻俩他们还是夫妻吗？还是说离婚了呢？ 没有，他们现在一直持续的是这个夫妻关系。 那也就是说这起案件的背后有可能是比如说 一方不想卖了， 嗯 啊，或者说是方真的不知道，这些都很难揣测了哈。 对， 那这起案件里面，这个作为被告方啊，作为这个丈夫啊，和那个买房人，他们又是什么意见呢？ 嗯，他的丈夫呢，对他这个妻子这个诉讼请求不持异议。丈夫说啊，他出售这个涉案房屋的时候，确实没跟他妻子商量，也没告诉他妻子。但是这个买房的人说了，说在签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啊，卖房的这个先生说这个涉案房屋是他单独所有的，说所以才跟他签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他也没有去过问说你爱人你妻子对这个卖房知不知道呀，同不同意呀、也没有去参与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房本上写的名字确实是这个先生的名字。 哎，那这个房子哈，从这个双方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之后，这个房子进行了实际的这样的交付了吗？买房人已经住进去了吗？ 还没有，就是这个合同就是已经签订了，但是后来还没有实际去交付，然后他这个妻子就起诉了。 那看来在这起案件当中，有可能啊，这个丈夫跟妻子实际上是一伙的。 对，非常有可能。 啊，那后来这起案件咱们法院怎么处理的呢？ 后来咱们这个法院经过审理啊，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一方以出卖方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这个司法解释，处分权的欠缺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您能通俗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通俗的就是讲，就以这个案子为这个例子，就是虽然说他现在他妻子站出来说，哎，当时这个房屋，这个所有权人是我和这个，我丈夫，我们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说我丈夫没有经过我同意，私自处分了这个房屋，但是这个说你以处分权去抗辩对方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是不行的，因为是不影响这个合同的效力的。他是不是能够发生物权转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合同对这个买受人来讲是有效的。 是这样， 就这样充分保护买受人这个合法权益， 就保持这个合同的稳定性。 对，以便于说，如果说以后真的说，万一继续履行不了的时候，这个买受人是可以依据合同去主张损害赔偿呀，或者其他的。对，现在咱们就是这个债权和物权是分开的， 对， 和以前不一样。 而且这样的话更容易啊，使这个整个的房屋交易的市场能够得以稳定。 对， 因为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像这起案件当中呢，比如说这个房子登记在夫妻一方的名下，然后呢，其中一方把这房子给卖了，这时候房价出现了波动，尤其是房价上涨的情况之下， 对， 可能卖房人会觉得卖亏了，那么他不想卖的话，他又找不到一些特别合适的理由去毁约，他觉得自己违约了，所以找来找去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办法。 但是现在这个法律上也把这个空子给你填满上了，填上了， 对 对, 对， 不给你这个可乘之机。 就是说现在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毁约，你也毁不了了， 对， 是吧？ 是不行的了。 没错。那这起案件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后来就是咱们法院根据上述这个司法解释，驳回了那个这个妻子的这个诉讼请求。 这一条您刚才说的法律规定是什么时候正式实施的？ 可能是2013-2014年左右就开始实施了。对，不是近两年的事儿了。 那么像在这个相关的规定出台之后的所有涉及到这类的纠纷都是比照这个规定来进行处理， 是吧？既然现在这个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咱们判决的时候就严格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判。对，只要是说主张依据说他没有处分权去主张合同无效的，咱们都不支持。 这就是让这个买房人随意毁约，通过这种理由来毁约，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一条道路了。这起案件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要遵守自己合同上的这样曾经做出的承诺，是吧？保持一个合同的稳定性。 还有一点就是，再提示一下咱们那个买卖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然后买方一般情况下都会提出说看一看卖方出卖房屋的这个所有权登记证书。我就提示这个买方，你在查看这个所有权登记证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核查所有权登记证书中记载的有关相关的详细情况，包括房屋所有权人与出卖人是否一致，房屋共有情况，房屋坐落位置跟购买房屋的实际位置是否一致，规划用途是否 与购房用途一致。房屋建筑面积是否跟合同中记载的一致，房屋是否存在抵押、查封等情况。对于这种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但是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种房子，以夫妻一方名义对外出卖的房屋，买方应该要求卖方出具配偶同意出卖房屋的书面承诺材料，以免日后因为处分前引发诉讼。你让他这个爱人签个字承诺了，以后也省他以后去找茬。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第二起案件还继续请您介绍一下。 第二起案件的案情是这样的，2017年2月份的时候，王女士跟牛先生和这个北京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个这个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王女士将她所有的这个有一套房屋出售给牛先生，建筑面积是90多平米，房屋价款是144万，出卖人应当在全款到账7天之内将房屋交付给买受人，双方应当在交房当日办理物业交割，双方一致同意这个合同约定的房款中留存10000块钱作为这个物业交割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在物业交割完毕当日支付给这个王某， 这些都是在合同里面约定清楚的， 是吧？对，都是约定的很清楚的。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这个物业交割手续就办理完了。当时这个王某交付王女士交付电费卡时候，原留存有电费有800多块钱。然后办完手续之后，买房的这个牛先生并没有将这个保证金10000块钱以及这个电费800多元支付给这个卖房人，所以这个卖房的王女士就诉到法院了，要求这个牛先生把这个保证金10000元跟这个电费800多块钱还给他。 那为什么这笔钱就没退呢？ 我们就送达了起诉状嘛。然后这个买房的这个牛先生就说了，说确实应该把这个保证金跟电费给他，但是为什么没给他呢？是因为在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王女士说曾经口头答应说送给他这个车棚一个，因为这个房子一般不都是有个车棚吗？咱们这个老的小区，但是说至今都没有履行这个交付义务，说一直没把车棚给他。说因为没有给他车棚，所以他就拒绝向他支付这个保证金跟电费， 想拿这笔钱抵这个车棚的钱是吗？ 对，他就说我可以给你钱，但是你应该把车棚先给我，因为你之前答应过给我了。但是这个卖房的这个王女士就说了，说这个牛先生在买房的时候确实提过说要这个车棚这一事，但是他没有同意，双方在合同中也并没有说标注说送车牌事项。然后呢，这个王女士又提供了这个中介公司人员到厅的证明，中介公司人员表示说对于这个车牌一事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双方也没有口头约定说购房所送车牌的这个事儿。 那这样的话呢，那既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这个纠纷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法院经过审理呢，做出了这个一审判决，被告这个牛先生就是咱们判他就是把这个物业交割保证金10000元还有这个电费800多块钱这个还给这个王女士。为什么这样判呢？因为合同法第60条规定了，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这个案子里边，这双方呀在合同中都已经约定了说在物业交割完毕当日应该把这个物业交割保证金10000元还给这个这个王女士。 对， 事实上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双方也确实已经把这个交割手续都办完了，所以就应该按照这个合同约定把这个物业交割保证金还有这个电费都还给这个王女士。关于就是说现在涉及到这个牛先生他的对提的这个车棚这个事儿，像咱们法律有规定说他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牛先生说当时王某答应他了说把车棚送给他，你谁主张谁举证吧，你应该当时比如说你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以在合同备注的地方写上是不是，或者说另行起一个小的协议，反正需要书面的证据，不能说咱们开庭了你在法庭上跟法官说当时那个王女士答应了给我一个车棚，她没给，以这个去抗辩的话法官是没法支持你的， 而且在合同当中也没有显现出来。 对，在合同中没有相关的约定，咱们法官没法说依据你说口头就答应你了，就这样去判决。 这也像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双方在合同当中的约定一定要约定的详细而清楚， 对， 很多细节都需要考虑到了。 对， 那比如说车棚的问题，那您现在呢是 从表面上看哈，好像他们这个合同里面除了车棚之外，其他的钱款的交付啊，过户手续的办理啊，约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 嗯 嗯。 但是车棚这个事情，如果说双方当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曾经谈到过， 嗯， 有过这样的协商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落在笔上， 对， 写在纸上。 对对， 嗯， 这样你说，嗯，咱们以防万一，是不是？如果合同履行的顺利的话，咱们双方都没有什么争议。 对。 但是万一要出现纠纷了，比如像这个案子这样，人家提出来了，你没把车门给我， 嗯， 也乃至于引发到其他的什么保证金不退啊什么的，就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第三起案件请到王法官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陈女士在14年3月份的时候取得了一套房屋的所有权证。 嗯， 这个规划用途是商业用房，建筑面积是 38.46 平方米。在14年3月份3月24号的时候办理一个银行抵押登记，抵押权人是咱们那个某国有银行。 嗯， 抵押金额是20万元。17年3月份的时候，经过有一个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介绍，咱们这个陈女士和这个刘女士签了一个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啊，就是刘女士购买陈女士这所有的这个商业用房一套，嗯，房屋成交价是80万元、 哦、 同时签订合同的时候约定支付定金2万元，网先当日支付首付款59万元。 嗯， 你从商业银行贷款21万元，买受人因为自身原因没有获得银行或者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的，双方同意买受人继续申请其他银行贷款，直至贷款批准，期间已经发生的及要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买受人自行负担，全款到账7日内交付房屋。刘女士在合同签订当天呢，就向这个陈女士支付了这个定金2万元，在17年3月18号的时候呢，又支付了一个首付款15万元。 嗯， 在17年3月20号的时候又支付了一个房款10万元。这个陈女士收到刘女士支付的这个首付款之后啊，就申请办理了这个银行解押手续。到17年4月10号的时候，陈女士所出售的这个房屋抵押登记呢就注销了。 那这些一切都是基本上按照他们双方合同当中约定的来哈、 嗯、对。 看起来就应该一帆风顺的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 嗯、 也不会产生纠纷、 嗯嗯。 那到底在哪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呢？ 对，如果说就这样一直合同走下去倒是没有问题的、 嗯、是啊， 但是在双方这个履行合同过程中，咱们在17年3月26号的时候咱们这个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其他有几个部门呀，一起出台了一个公告，是这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咱们俗称的326政策。 嗯 啊，在这个公告里呢规定，就是以在本公告执行之前已经销售的商办类项目再次上市交易时，可以出售给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也可以出售给个人。 嗯， 商业银行暂停对个人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个人购房贷款。 嗯， 因为这个购房政策的变化，这个刘女士现在购买陈女士的这房屋没法取得银行贷款了。 哦， 嗯， 所以他要么就是想买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一次性把钱全付。 嗯，对，但是问题现在他没有这个付款能力，他这个贷款呢、 嗯、 因为这个政策规定他又没法获得这个商业银行的贷款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合同就没法继续履行下去了。 哦，那后来怎么办的呢？嗯， 这个在开庭的时候，这个刘女士就说了，说陈某卖这个房屋是商业用房，但是这个陈女士却没有考虑到这个新政策的这个影响的风险，并且在这个新政策出台之后没有及时返还给他这个已经支付的房款，所以才起诉了，要求就解除他们之间的合同，返还购房款，并且支付违约金。 嗯， 这个陈女士说了，这个刘女士所说的购房情况和已经支付的购房款数额都是属实的，他们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有效的。说虽然说这个限购政策出台了，他不能从这个银行获取这个贷款了，但是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比如说什么信用贷款呀，取得贷款。 嗯， 双方可以继续履行合同，所以他就不同意这个对方的这个诉讼请求。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有这个国家新政策的出台哈、 嗯、 导致本来是双方可以按部就班的继续履行的这个合同产生了很大的变数哈、 嗯、 那这个里面到底这个合同 应不应该继续履行下去，这个房子能不能够交易成，您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326政策的出台呀，这个刘女士她确实是无法获取到这个商业银行的贷款的这个批准了，她自己也明确表示自己没有钱，没法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了，没有这个能力了。然后双方呢也没有说就这个购房尾款怎么付款达成新的补充协议，双方这签订的这个合同在事实上确实已经是无法继续履行了，所以说这个刘女士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陈女士确实应该返还这个定金和这个首付款，法院对她这个诉讼请求是支持的，但是这个刘女士要求说这个陈女士支付这个违约金，因为这个双方对于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履行都不存在过错，所以说对她这个要求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是没有支持的。 像这样的情况的确哈，因为这种国家政策的突然的改变导致了这个交易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这种情况也是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哈。而且像这样的问题您说也很难去预见到哈，我签订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国家什么时候会出台一个新的政策，那么新政策出台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些买房人这个交易能否继续进行下去哈。那么您觉得像这类纠纷有可能会避免吗？ 怎么说这个可能会产生这个合同确实无法继续履行了，比如像本案这种情况，但是说真的会是每一起这种案件都会说到起诉到法院造成这个引起诉类吗？也不一定。对，就是比如说这个政策调整对房屋买卖主体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了，他是属于这种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当事人的事由。 对， 因为这个新政策的调整合同没法继续履行，当事人他们双方都没有过错，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买卖双方我建议就是双方积极协商，然后这个出卖人及时退还买受人已经交纳的购房款，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一定说非要法院去判决你们解除这个合同， 对， 因为你要等到法院去判决，可能你还要去开庭呀，再等宣判呀，这个时间可能拖的战线更久了。 对， 有这个时间，你不如去再看看别的房子，赶紧去买了，是不是？ 好，这是第三起案件。那么这里涉及到这个国家一些政策的变化，导致了房屋买卖这个行为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当然，这是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哈，谁也不希望说我买房子买了一半，手续还没有办完呢，突然我就买不了了。其实这对于这个买房人来讲也是一个就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哈。 说既然这个情况出现了，咱们就把这个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起案件是这样，张先生和赵先生在17年8月的时候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就是这个赵先生购买张先生所有的一套房屋，房屋性质是住宅，建筑面积是 77.21 平方米，房屋价款是195万元，出卖人应当在该房屋权属转移之日起30日内向房屋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办理原有户口迁出手续，如因出卖人自身原因未如期将本与房屋相关的这个户口迁出的，逾期超过30天内未迁出的，自逾期超过之日起，出卖人应当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全部已付款5%的违约金。 哦，这个是在合同里明确说明的。 对，这是合同里约定的。对，逾期迁户的这个违约责任。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双方就按照合同完成了这个房款交付、房屋交付以及说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这些权利义务内容。但是这个张先生一直没有把他在这个涉案房屋里的户口迁出来，导致这个赵先生没法将自己的户口迁进去，所以这个赵先生就起诉了，请求法院这个判令这个赵先生向他支付这个逾期迁户的违约金。 那这笔钱到底应不应该支付呢？ 开庭的时候这个张先生就说了，说我同意迁户，但是说这个违约金的约定过高，希望法院进行调整。最后呢，这个案子是经过法官的调解，双方是以调解结案的，然后是这个张先生向赵先生支付逾期迁户违约金5万元。 这个违约金真的是应该支付的是吧？ 对，因为确实他合同里约定了你应该在这个房屋权属转移之日起30天之内你把你这户口迁出去、 嗯、 你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 嗯、 这个违约责任你是要承担的、嗯、但是关于这个违约金的标准、 哦、 可能他们合同约定的是5%已付款的5%、 嗯、 5%你想他这个房款是195万元，如果是5%的话也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数目， 没错， 对， 没错， 但是法官根据这个案件情况，他不会说，一方面张先生他也在辩称的时候说了同一千户，但是他希望法院调整这个违约金，咱们法官就根据这个案件的实际情况、 嗯、 双方这个履行合同的具体情况， 嗯， 对这个违约金进行了调整，所以说最后给他们调解是调到5万元。 那最开始这个一方主张的远不止5万块钱， 对，远不止， 是吗？ 对，是195万的5%。 对，那算起来应该是不少的。 对，因为要结合你的实际损失，是不是？ 嗯， 约定的过高的话，法院是有这个调整的权限的。 嗯，是的，您看咱们今天所讲的几个案子都是发生的什么情况呢？都是他们本身所约定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这个合同本身约定的呀、 嗯、 也相对来说比较细致、 嗯、 没有什么特别模糊模棱两可的这样的地方、 嗯嗯、 而且呢双方其实买和卖的意愿除了第一起案件之外哈、 嗯嗯、 都相对来说够强烈、 嗯、 啊，也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 嗯、 但是却恰恰问题出在很多细节上。 对， 这些细节因为大家不同的人买房或者是卖房啊，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可能就是或者买或卖、 嗯、 有的人是为了以小换大、 嗯、 以旧换新、 嗯嗯、 他着急你必须要赶紧把钱交了，我好去买下一个去。那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孩子上学，是为了迁户口、 嗯、 目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您觉得哈，我们在签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除了这个主要的户啊首付的这个首付款的支付啊各个手续的交接之外，如果有一些特殊需求的话， 嗯， 那么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就是完完全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照顾到、 嗯、 都要落到纸面上才更踏实呢？ 嗯，对，尤其是像约定有一些事项的时候，就是越详细越好，越具体越好、 嗯、 具体的日期越好，模棱两可的那种约定还不如没有呢，相当于没有。 对对对，您看咱们今天讲的有个案子就是物业费的交割呀、 嗯、 是吧、 嗯、 有时候不光是物业费，比如还有一些什么网费， 对 啊，现在网费一交好几年的， 对 啊，什么取暖费等等等等，这些钱看似是小钱、 嗯、 但是约定不好的话容易扯皮，所以这些都应该约定清楚了，是吧？ 嗯嗯， 今天这些案子呢虽说也并不是那种动辄标的上千万那样的大案，但是每一起案件所反映出的细节希望能够为大家，如果说您有这种二手房交易的话，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哈、 嗯、好，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王静法官，谢谢王法官参加节目、 嗯、 好，王法官再会。 嗯，再会。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现在暑期已经到了，我们在下周一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一说暑期的安全这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在下周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